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动批众合市场贴出疏解公告，将于本周日正式闭市。目前商户正在集中甩货，明天众合市场将正式启动疏解协议签署工作。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，今后本市参保人员看病报销有望新增近400种药品，其中既包括近100个儿童药品品种，又有肺癌、胃癌、乳腺癌等10几种常见癌症的用药。日前，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。这一征求意见稿中，对快递泄露个人信息、快递三轮车是否能上路行驶、实名制寄递等都给出了明确规定。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。下周一首车起，本市最大规模公交线网重塑正式启动，首轮31条公交线路同步优化调整，其中新开线路6条，调整线路13条，撤销线路8条，调整营业时间线路4条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生的人们相约成你的家或我的家，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，刻在荧幕之上阳光之下。正吃咖啡的人而离开，就是穿越时空告别，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。给我个温暖的，满怀着温暖的，彼此关照的家庭。当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，依然腾腾在心里。给我些温暖的，体谅而坚强的，彼此保护的心情。但愿成人的日后，寒暑狂风暴雨里，有个不变的心。如此伤尽几人们相处，却只有如是人挥动。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颠簸，只和前夫存在命之中。总有一天等骨肉愈合团圆，到那时刻谁能预测，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，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。给我个温暖的，满怀着温暖的，不愿纷争的家庭。当窗外有蓝天，少爷如意，再来点白云。给我些温暖的，体谅而坚强的，平时忙活的心情。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，有个不变的心。 Thank you. 是伤害，依然成长在心里。你我是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，不是把后的心情。但愿成长的以后还是风风暴雨里有个梦给你心。给我的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，让窗外有蓝天，草也如茵，再来也满意。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。 作为叱咤乐坛的领军人物，罗大佑缔造了《童年》《光阴的故事》《恋曲》《1980》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如今这位资深的音乐人又回归乐坛了，第八张个人专辑《家三》正式发布，专辑的主题与1984年的专辑《家》相互呼应，标志着一位重量级的音乐创作人的离开和归来的心路历程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刚刚听完这首新歌《家三》，再来听到1984年罗大佑演唱的《家一》。 轻轻地爱你，轻轻地爱你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。轻轻地想你，轻轻地想你，我的眼泪，我的眼泪。谁能给我个温暖的阳光？谁能给我个温柔的梦想？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愿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？我的家庭，我单身的地方，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。那时候祝福我那未知的距离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，要稳定房地产市场，坚持政策连续性、稳定性，加快建立长效机制。为了实现百姓安居梦，我国着力构建购租并举房地产市场供应体系，打造多层次住房结构，多角度保障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进入三月以来，气象条件回归常年平均水平，得益于本市及周边省市长期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，环境效益日益显现。三到六月 PM2.5 浓度连续四个月实现历史同期最低，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5%，逐步缩小了反弹幅度。本市又有三宗自住房地块成交，自住房建筑面积共计约19.8万平方米，大约能建设超过2000套自住房房源。其中位于平谷的自住房地块，未来将供应的房源加上全装修成本之后，将控制在每平方米1.5万元。今年两会，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，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。昨天，电信、联通、移动三大运营商官方微博宣布，从9月1号起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1996年有一张专辑叫《青春无悔》，这是高晓松的作品集，其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高晓松日后可以为之自豪的作品。连高晓松自己都会说，当时写歌就好像是上帝在把着他的手在写一样。

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吉利帝豪 EV 是目前吉利旗下唯一的一款纯电动汽车。在今年3月份，吉利推出了2017款的吉利帝豪 EV300， 曾经在4、5月份就夺得了 A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冠军。969车舞飞扬，有请本期节目嘉宾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征，我是北京富电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。 在竞争最为激烈的 A 级纯电动汽车市场，还是得靠过硬的产品来说话。相比老款的帝豪 EV， 在续航上提升了不少，达到了300公里。此外还有多项黑科技加身，大大满足了用户的日常用车需求。作为在燃油车市场表现较好的吉利帝豪，也有着它的独特之处。 吉利汽车咱们生产了这么多年的油车，新能源车它肯定不能说凭空我就造出这么一款车来，它也是基于传统油车的一些结构。吉利帝豪 EV 这款车，它沿用的是吉利帝豪百万级车身，也就是从它的整个的骨架结构啊，到它的安全性啊，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测试啊，包括这个用户的反馈呀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这些总结呀、咱们最终定好了帝豪这百万级车身来做咱们帝豪 EV 的车身。 开车不仅仅只为驾乘感受，也要兼顾行车安全。很多人对新能源车还并不认可，而吉利帝豪在对新车的把控上，也希望将车主的安全置于第一位。 其实咱们刚才我说了，我们吉利帝豪 EV300 所有的甭管电机电控包括电池，用的全是目前上市面上最先进的。那咱不会说我随随便便等点东西攒在一块儿我就生产出个车，那不是。那我考虑到能不能用得住，是吧？那我用上以后是不能安全，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电池也是经过很多种测试，比如说穿刺啊，比如说涉水啊，包括一些碰撞啊，都经过很多测试，我们最后 OK， 那我们定的用的是这种三元锂电池来做我们的一个动力电池啊，因为它安全。 2017款帝豪 EV300 全系标配 ITCS 电池智能温控管理系统，实现了动力电池低能耗的低温预热和高温冷却技术突破，使得车辆在-20度能够快速充电，在-30度仍可正常使用，保障了帝豪 EV300 在极寒极热地区的充电效率及续航能力，帮助消费者解决了极寒极热天气纯电动车主的充电续航顾虑。燃油车有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，而新能源车也同样可以拥有。想象一下，只要一个按钮，仪表盘全部变红，轻轻给一点油就有强烈的推背感，仿佛爱车在告诉你我要爆发了。这些帝豪 EV300 都能给你。 国家和地方的补贴呢，基本上到2020年也就结束了。今年呢是一共补贴66000，咱们车补贴完66000以后，咱们的车的市场指导价一个是139800，一个是149800，两款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店内再优惠您8000啊，当然这是针对吉利帝豪 EV300啊，优惠8000，然后我们再送一个3800的那个大礼包。 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一款搅动中国纯电动轿车市场的诚意产品，翻看它的口碑，这确实是一款值得推荐的 A 级纯电动轿车，它能否成为你的购车选择呢？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什么样冷酷，老房子锐化霜。

伤害。我不想说，只因谁也不想听。我已习惯自己说给自己听。我不想问，哪里才能找到爱。我已习惯自己带自己回家。 当年的王杰绝对是歌坛的一把好声音，每一次表演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聚精会神地观赏他的表演，鼓掌叫好喝彩献花，他永远都会是所有目光的焦点。而每一次落幕之后，大家各自回家，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。虽然说后期王杰的专辑显出了疲态，但是这首我作为专辑主打也是值得一听。96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张靓颖的我。 小车开大车，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，开好车开豪车，用乐车帮6868折养车，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，588元红包免费送，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，三亿车主养车标配。

事都难一点，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，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，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，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，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，你走了我住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这里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